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12月29号，星期三，农历11月26。今天机动车尾号2和7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本市提出“十四五”时期人均期望寿命达到82.8岁。 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开张试营业。 美国卫星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中国外交部作出回应。 阿联酋批准紧急使用中国生物第二代重组蛋白新冠疫苗。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北京人均期望寿命将达到82.8岁，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5.8年。 在住房保障方面，规划提出采取多种举措增加住房供给，新增各类居住用地5000公顷，供应各类住房100万套左右，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套数占比不低于40%。 从明年元旦起，本市医保将再增加74种药品，新纳入的医保药品精准补齐肿瘤、慢性病、抗感染、罕见病、妇女儿童等用药需求，患者受益面广泛。 今年国家通过谈判，把74种创新药纳入全国医保报销范围，药品价格大幅降低，平均降幅达到了61.71%。本市这次调整，把国家增加的74种药品全都纳入了本市医保药品目录。 本市还完善了门诊、特殊疾病等用药报销政策，新政策也将从明年元旦起正式实施，适用于本市城镇职工、城乡居民等参保人员。 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表示，元旦春节将至，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在即。鉴于国内外疫情现状，建议大家坚持非必须不出境，倡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但不搞一刀切，鼓励春运期间错峰、避峰返乡、返岗返校，让流京离京的市民都能安心过好年。 今年北京的空气质量可圈可点，市生态环境局昨天通报，截至11月底，北京市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的累计浓度是每立方米33微克，创本市历史同期最优，这在京津冀及周边城市中也是最优成绩，其他主要污染物的浓度也在持续下降。 经过5年的建设，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昨天开张试营业。这是目前亚洲单体最大的菜篮子，运营后将与新发地市场形成错位互补保供模式，构成首都农产品日常安全供应的双核格局。 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的建筑面积达到616000平方米，市场一期地处朝阳区黑庄户地区，距离市中心、城市副中心、亦庄开发区都在15公里左右，处在北京东南部进京农产品主通道上，主营业态包括鲜活水产、冷冻食品、蔬菜水果、粮油食品和鲜肉，运营后主要承担主城区东部、亦庄开发区、城市副中心的农产品供应保障任务。 北京多条地铁将在今年年底开通，其中备受关注的14号线剩余5座车站也将投入运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14号线已经准备好了。 在地铁14号线丽泽商务区站，空载的列车按时进出站，做着线路投入运行前的最后准备。今年年底，14号线剩余段将开通5座车站，自西向东分别为东莞头站、丽泽商务区站、蔡户营站、西铁营站、景峰门站。14号线实现贯通运营后，全长将达到47.3公里。京港地铁运营经理唐丽娜说：“ 按照规划呢，未来丽泽商务区站可以实现与16号线、11号线、新机场线以及丽津线的5线换乘。自北京西张郭庄站到东北部的单各庄站，中间会连接丽泽商务区、北京南交通枢纽。”方庄居民区、CBD 以及望京大型商场区，为沿途的居民提供便利。 随着年底14号线全线贯通，预计日均客流量将有较大提升。

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保障组昨天举行应急演练，演练的重点是进出闭环区域的全流程、疫情防控的对策措施、应急处置团队与场馆属地团队的协调配合，以及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指挥调度中心的指挥调度。 本市目前已经在151处涉奥场所布置了210支保障团队，已经开展专项演练12次。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7月和10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射的星链卫星先后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对在轨的中国航天员生命健康构成威胁。在此期间，中国航天员正在空间站内执行任务，出于安全考虑，中国空间站采取了紧急避碰措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在北京指出，美国方面应该尊重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外空国际秩序，立即采取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1967年开始生效的外空条约是目前世界各国公认的外空领域国际法基石。条约规定，航天员是全人类派往外层空间的使节，各国应尊重保护航天员安全，并将在外空发现的对航天员生命或健康构成危险的现象通知联合国秘书长或其他缔约国，各国还应为本国私人公司的一切外空活动承担责任。 中国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昨天在北京介绍，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是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规模和增量全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教育部启动实施了2022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主要目标任务就是全力确保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稳定。当前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此前备受关注的重庆两姐弟坠亡案昨天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波与被告人叶成晨共谋采取制造意外高坠方式，故意非法剥夺张波两名亲生未成年子女的生命。张波、叶成晨的行为都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张波、叶成晨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接下来是疫情防控方面的消息。西安市昨天通报，12月9号零点到27号24点，西安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811例。 西安市正在进行新一轮核酸筛查工作，截止到昨天中午12点，共采样1231万7千人，已出结果1134万8千人。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区、高新区从昨天开始每天开展一次全区核酸筛查，莲湖区根据情况增加全区核酸筛查频次。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阿联酋卫生和预防部12月27号批准紧急使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二代重组蛋白新冠疫苗，这是全球首个获批紧急使用的二代新冠疫苗。这种疫苗针对多种变异毒株具有广谱保护效力。阿联酋已经对疫苗开展相关研究，它将作为加强针用于已经接种过两剂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的人群。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华社新华全媒头条推出特稿，把舵定向稳豫州，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看宏观政策稳健有效。 央视网推出年终策划，如果2021年有片尾曲。 中国新闻网关注严查变相不立案，最高法整治年底立案难。 北京日报聚焦本市部署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 北京青年报介绍130家地铁便民服务设施开业。 新京报报道北京国际商事法庭正式成立。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您将听到北京市科技冬奥专项已经部署42个项目。 今天早晨7点半开播的主播在线，您将听到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有了新线索，美国龙虾冷链出口可能是新冠早期传播路径。 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光明网、腾讯公司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21揭晓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智、建党百年、意、元宇宙分别当选年度国内字、国内词、国际字、国际词。2021的年度字词如何解读？年度字词是如何反映世界万象和社会变迁的？ 今天上午10:25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2021汉语盘点。 北京平谷至天津港海铁联运常态化班列首发，北京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全面开诊。整点快报将为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介绍详细情况。 生活小贴士。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高位流行，元旦春节即将来临，外交部请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发布的安全提醒和海外疫情信息，充分评估当前国际旅行可能带来的感染、滞留国外等各类情况，继续做到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国。 确实需要出国的人员，请务必妥善安排个人行程，努力维护健康安全。出国前建议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和加强免疫接种，详细了解目的国入境、中转、疫情防控等政策，充分掌握疫情防控与健康知识。 在国外期间，请尽量避免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减少非必要聚集活动，自觉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回国前严格遵守国内外相关法律及疫情防控规定，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 海外中国公民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联系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也可以拨打外交部12308热线寻求帮助。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2摄氏度。今天白天京城以晴为主，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山区风力可能达到8级左右。好在北风持续时间较短，今天中午前后风力就会逐步减弱，对升温影响不大。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4摄氏度，需要注意的是夜间气温依旧低迷，昼夜温差大，早晚出行要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应当及时的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0.2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6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升旗时间是7:36，降旗时间是16:57。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贾蒙编辑、刘家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地铁八通线部分路段加装升屏障，市民质疑有些路段为何被遗忘。 我觉得这个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为什么就不修这一段？ 热线回声，市民质疑高铁通了，路却没了。报道播出后，相关部门立即整改。 他那个桥洞已经都疏通好了，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通州区新华联家园北区的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们这个小区位于地铁八通线西南侧，最近八通线通州北苑站果园站之间部分路段安装了全封闭升屏障，但是甩开了紧邻新华联家园北区的路段。居民表示不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新华联家园北区位于地铁八通线西南侧，通州北苑站和果园站两站之间。这个小区居民楼与八通线直线距离不足100米。近日，小区居民彭先生指着八通线告诉记者，今年9月开始，地铁通州北苑站和果园站两站之间修建了钢结构全封闭升屏障，但甩开了临近新华联家园北区的路段。彭先生说， 就修到这儿了，到这儿就不动了，到地铁那段它也修了，就这个是没有任何动工的迹象的。 两头都修，就这一段不修。 记者在现场看到，通州北苑站向南延伸400米左右，果园站向北延伸200米左右，确实修建了地铁隔音屏障。临近新华联家园北区的400米左右路段确实没有修建。对此，彭先生表示不能理解。 前后都修了，正好我们这个小区呢就隔开不修，我们这个觉得这个是太不合理了。不管有1000个理由、10000个理由，我觉得这个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为什么就不修这一段？ 彭先生告诉记者，新华联家园北区2003年居民入住，10多年来一直饱受八通线噪声困扰。现在八通线和1号线贯通之后，由于车次增加，运营时间延长，他们迫切需要加装声屏障。 八通线跟1号线加密之后，延长运营时间到晚上12点多。高峰期的话不到2分钟一趟，它这个是持续不断的噪音，对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记者在小区内走访，多位居民告诉记者，对于八通线加装声屏障甩开了临近新华联家园北区的路段，他们不理解 为什么就剩下这一段，这个事那太不明白了， 顺势就给修了吧，我觉得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吧。 记者在现场的施工告知书中看到，加装这段声屏障的施工单位之一是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那为什么加装声屏障甩开了八通线临近新华联家园北区的路段？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交通委有泥墙有批复才能施工的。 像新华联家园北区这一段，它就是没有在立项里边，是吧？ 对对对。 什么原因也不知道。 这个我们不知道。 之后，记者致电北京地铁服务热线96165咨询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行，我这边呢，我记录下来了，我们也会反映给相关的责任单位的。 另外，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记者还可以与地铁运营方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新闻宣传部门联系沟通情况，但是记者拨打工作人员提供的电话号码，电话无法接通。之后，记者也向项目立项批复单位北京市交通委反映了问题。负责城市轨道设施设备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说，地铁通州北苑站和果园站之间声屏障修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通州北苑站向南延伸420米声屏障的修建。工作人员说， 其实苗苑这个，它那个地儿，因为是开发商当年建小区的时候，然后承诺在这块加声屏障，然后他没加，然后现在是经过我们协调之后呢，就是给加上了，是开发商掏的钱。北苑那站往南有一段也加了声屏障，那块是，北苑小学，就他那这因为那个小学加的声屏障，这个之前是在那个，八通线的那个补充环评里边是有的，就组织轨道公司给它加上了。 第二部分是位于果园站附近的声屏障修建，工作人员表示， 南段是他可能自主的想加，他可能也是因为那块好像也是当时跟那个北京小学差不多，有一个补充环评，那里边就那边有几个小区，这地铁建的比小区晚，所以就是在那边加了声屏障。 之所以临近新华联家园北区这一段没有加装，工作人员解释称， 因为新华联建的比地铁晚。就按照咱们那个造成法来说呢，就是后建者治理，反正您再找这开发商可能现在也找不见了，法律可能不太能说让咱们地铁，比如说先建的地铁后建的小区的这种不太支持，主要是资金这块不太支持。 那么新华联家园北区居民就这样一直忍受噪声干扰吗？临近新华联家园北区这一段八通线还能否加装声屏障呢？记者也将居民诉求反映给了这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也在考虑，不光是新华联，可能有几个点，一个新华联啊，包括什么经贸国际，包括就反正八通线的这种小区，可能我们将来逐步的都会考虑吧。 希望相关部门考虑实际情况，解决民生问题。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热线回声。 家住朝阳区驼房营南路的市民张先生曾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随着南北向京沈高铁的开通运营，位于京沈高铁和亮马河交叉点附近的高铁线西侧的十几个居民区的居民去高铁线东侧的道路被切断，导致附近居民只能在高铁桥下沿着原先的沿河路用石头垫出一条路行走，非常危险。 以前老人或者这不是好孩子都经过， 小孩现在不敢走。 据张先生说，京沈高铁东侧方向有一个较大的创意产业园，所以很多通勤的市民需要从这里经过。除了通勤需求，还有很多去将府公园的市民需要从这里走。